套房，你心里没点数吗？ 联通宽带买一条送一条了，一条咱家用，一条孝敬咱爸妈，还能享受五个手机号码，全国流量不限量，每月只要239。 详询10010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朝阳北路朝阳大悦城门前主辅路东西双向，青年路甘露园中街黄山木店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的是刚刚在北京连续三天啊鸟巢演唱会的五月天啊。励志呢是五月天作品当中的重要的主题，其实呢在他们的曲库当中情歌也不少哦。首先这首歌在五月天演唱会当中必唱，由阿信作词作曲，收录在2000年爱情万岁专辑里。歌曲以第一视角写面对喜欢的人那种内心的挣扎与纠结，一句不打扰是我的温柔，道出了青春期时的那种对于爱情的小小不自信啊。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身边的 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遇到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

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你是空气，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E。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就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E。 Hello BE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恋爱 ING 由阿信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五月天的专辑《知足》里。五月天快节奏的情歌并不多，这是其中的代表，唱的是热恋时甘心为另一半付出所有的。那么下面这是一支乐队和一个女生的对唱情歌，这就是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这也是陈绮贞第一首演唱他人写的歌。稍后还将听到五月天2003年发表的《拥抱》。这里是麒麟在周末和大家一起共度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夜晚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飘然的心中。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 八九

不少中学的开学典礼和生涯规划有关。广渠门中学的每位学生在开学时都领取了一份学生成长规划手册，从阅读书目、兴趣培养、特色发展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学校的期望。再来看由市文联主办、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今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展。这一主题展每两年一届，是展现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创作水平的工艺型综合性展览。本届展览主题是梨园艺韵，展览展出了上百位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家创作的240多件作品，包括漆雕、精绣、脸谱、盔头、皮影、风筝、面塑、泥彩塑、剪纸等40多个门类。在展示民间工艺美术和梨园艺术各自独特意蕴的同时，也展现二者与水相融、相辅相成的特色。展览将持续到9月15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麒麟继续陪大家度过周末好时光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情歌特辑。我们今天锁定五月天。说到 Mayday 五月天的情歌，你第一反应会不会是这一首《突然好想你》，收录在他们08年的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凭借10年前这张专辑，五月天拿到了当年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乐队。这首年度金曲《突然好想你》写的是内心深处对于错失爱情的遗憾以及不舍。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跳动着不平息，嘴巴突然听到你的消息，闪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许蚊子是小瞬间，借一个纪念的瞬间。 谢谢。 的我们，来自五月天两年前的专辑自传。你发现今年刘若英执导的电影也叫这个名字。刘若英曾经表示用这个名字有些犹豫，但听了五月天这首歌就决定就是它了。而和刘若英一直惺惺相惜的五月天，今年也将这首歌重新编曲，并配合电影同中指引我们前方的路，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信念，也有可能是一段爱情。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下个小时，我们将锁定林俊杰。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无阴了黑夜，穿黑夜混养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 编号89757，这张专辑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未来世界的爱情故事，运用了很多的电影手法来结合故事，而在音乐上继续精益求精。这个在未来世界机器人爱上女主人的故事以序曲一千年之前开始，而以刚刚这首一千年以后来结束。这张专辑让林俊杰再度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大奖，一千年以后也成为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到了12年前，2006年，林俊杰《曹操》专辑发表，既有从三国枭雄延伸出来的同名主打，也有立足于当下各种趣味和曲风侧重的歌曲，比如《波肩带》《爱情 Yogur》《进化论》等等。这张专辑为林俊杰赢得了第一个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同名主打《曹操》入选年度金曲。 不是英雄，不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上长坂坡，月光太温柔，嘈杂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勇，阴谋阳谋，评说暗路的魔。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预谋阳谋没说安多奔波，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 十年前，2008年，对于林俊杰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他的个人厂牌 JFJ Productions 正式成立，音乐上也推出了非常优质的 JJ 录专辑，不仅获得了中歌网的年度最佳专辑大奖，而且非常罕见的在不同年份获得了年度金曲。2008年的金曲是《小酒窝》，还有刚刚这首跨年打榜2009年的一首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不潮不用花钱》。现在大家都称林俊杰是行走的 CD， 那么在创作方面，除了可以引领潮流之外，林俊杰对于旋律的把握也是叹为观止，特别是极优美超强传唱度的爆款副歌。2013年伊尼儿在专辑里，这首为了纪念因空难而去世的好朋友，有着令人感动的情感线，同时也有着他最出色的副歌。我们来听修炼爱情。在下一个时段的中歌榜，麒麟将会为各位带来 JJ 写给别人的创作。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情况。今天晚上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长春开幕。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等15部影片入围。评委会将在9月1号到5号对入围影片进行中评，最终结果将在长春电影节闭幕典礼上公布。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重点针对青年定位设置奖项，鼓励和褒奖优秀青年电影人才和作品，共设置最佳故事片奖、最佳青年导演奖、最佳青年编剧奖、最佳青年男主角奖、最佳青年女主角奖、最佳青年男配角奖、最佳青年女配角奖以及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和最佳处女作奖10个奖项。本届金鹿奖评委会成员共7人，评委会主席为霍建起导演，评委包括香港喜剧导演李立驰、编剧刘毅、台湾演员苏有朋、音乐家舒楠、摄影师孙明、演员张雨绮。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影片，共有156部影片报名参评，经过筛选有15部影片入围金鹿奖，分别是28岁未成年、暴雪将至、拆弹专家、村戏、红海行动、建军大业、李保国、罗曼蒂克消亡史、明月几时有、前任三、再见前任、守边人、天眼风云、我不是药神、羞羞的铁拳和西小河的夏天。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美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此时虽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 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经典绽放，麒麟为大家安排的音乐主角是林俊杰。上一时段听到他自己的歌，有我们中歌榜的年度金曲，还有专辑当中的好听主打。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他的创作部分，写给别人的歌。首先来听到的是，当然是 JJ 和莫文蔚的合作，我们在中场相遇专辑里的心领神会，在之前完成了厉害的四连冠。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远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泪，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又飞。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 就没做梦，我表面不忠，内心破洞，没灵魂的人最穷， 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多珍惜，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再决定，怎么活最像我。我把我的独家去向我的快乐，要是只说生命本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活得有性格。我对他诚实的多，但我想象突破，把沉淀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想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得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 在今年林俊杰和韩红的合作吸引了很多的关注啊，不仅两人合唱了飞云之下， JJ 也和韩红幕后台前搭档合作了这首忠于自我，也在中国榜取得了五周榜龄最高第七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写给 Jolin 蔡依林的这首第三人称，收录在2014年的 Pay Play 专辑里。据说这首 demo 在 Jolin 听到之后就爱不释手，也是有着林俊杰个人风格的旋律走向，这也是在 Moose 专辑的马赛克之后两个人的再度合作。蔡依林 Jolin 第三人称。 主观镜头太靠近，难过太立体，用眼睛保持疏离，我冷眼旁观无中 交易。